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 SSD 硬盘的下半部分如何去完成性能优化的 KPI。 那如果呢，你平时用的是 Windows 电脑，你会发现用了 SSD 的系统盘呢，就不能再用磁盘碎片整理功能了。这是因为说呢，一旦主动去运行磁盘碎片整理功能，就会发生一次块的擦除，对应的块的寿命呢就会少了一点点。这个 SSD 的擦除寿命的问题呢，不仅呢会影响像磁盘碎片整理这样的功能，其实呢也很影响我们日常的使用。那我们的操作系统上呢，并没有 SSD 硬盘上各个块目前已经擦显的情况和寿命，所以呢它去对待 SSD 硬盘和普通的机械硬盘呢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我们日常用 PC 进行软件开发的时候呢，会先在硬盘上装上操作系统和常用软件，比方说 Office， 或者说工程师们会装上 Visual Studio Code、 WebStorm 这样的集成开发环境。这些软件所在的块呢，写入一次之后呢，我就不太会去擦除了，所以呢只有读的需求。而一旦开始开发呢，我们就会去不断添加新的代码文件，还会不断去修改已经有的代码文件。因为 SSD 盘是没有复写功能的，所以说呢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我们在反复的去写入新的文件，然后呢再把原来的文件标记成逻辑上删除的状态。那等待 SSD 里面的空的块少了，我们就用垃圾回收的方式去进行一次擦除。这样呢，我们的擦除会反复发生在存放数据和代码的这些块上面。那有一天呢，这些块的擦除次数到了，就变成了坏块。但是呢，我们安装操作系统和软件的地方还没有坏，那么这块硬盘的可以用的容量呢，它就变小了。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让这些块这么早就出现呢？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我们说可以匀出一些去存放操作系统的块的擦写次数，给到这些存放数据的地方呢？哎，相信你一定想到了。其实呢，我们就是要想一个办法，让我们 SSD 硬盘的各个块的擦除次数呢是均匀的分摊到各个块上的。这个策略呢就叫做磨损均衡策略。而要实现这个技术的核心方法呢，其实跟我们前面讲过的虚拟内存有点像，那就是我们去添加一个间接层。这个间接层呢，就是我们上一讲给你卖的那个关子，也就是 FTL 这个闪存转换层。那就像在管理内存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个页表去映射虚拟页和物理页一样，在 FTL 里面呢，我们存放了一个叫做逻辑块地址，简称是 LBA， 到物理块地址，简称是 PBA 的映射。那操作系统访问的硬盘地址呢，其实都是逻辑地址，只有通过我们的 FTL 转换之后呢，才会变成实际的物理地址，找到对应的块去进行访问。我们的操作系统本身呢，不需要去考虑块的磨损程度，只要跟操作机械硬盘一样来读写数据就好了。那操作系统所有对 SSD 硬盘的读写需求呢，都会经过 FTL 里面又有逻辑块对应的物理块，所以呢 FTL 是能够记录下来每个物理块被擦写的次数的。如果一个物理块被擦写的次数多了， FTL 就可以将这个物理块挪到一个擦写次数少的物理块上。但是呢，逻辑块的地址不用变，操作系统呢也不需要知道这个变化，这只是一个在 FTL 层映射关系发生的变化而已。这个呢也是我们在设计大型系统中的一个典型的思路，就是我们各个层之间是隔离的，操作系统呢不需要考虑底层的硬件是什么，完全交给由硬件的控制电路里面的 FTL 来管理实际物理硬件的写入。不过呢，操作系统不去关心底层的实际硬件是什么，在 SSD 硬盘的使用上呢也会带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操作系统的逻辑层和 SSD 里面的逻辑层的状态呢是不匹配的。我们在操作系统里面去删除一个文件，其实并没有真的在物理层面去删除这个文件，只是在文件系统里面把对应的 iNode 里面的原信息给清除掉，这个代表呢，这个 iNode 里面的位置呢还可以继续用，可以去写入新的数据。这个时候呢，实际物理层面的对应的存储空间在操作系统里面被标记成可以写入了，但里面的数据并没有擦除。所以说呢，我们日常的文件删除都只是一个操作系统层面的逻辑删除。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小心删了对应的文件，因为文件的实际内容在硬盘上并没有删除，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恢复软件把数据找回来。同样呢，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想要删除干净数据，就需要用各种文件粉碎的功能才能做到。那这个删除的逻辑呢，在机械硬盘层面没有问题，因为呢文件被标记成可以写入，后面的写入呢可以直接复写这个位置。但是 SSD 硬盘上就不一样了，我在文稿里面呢放了一张详细的示意图，我们下面呢就一起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一开始呢，操作系统里面有好几个文件，不同的文件呢我用不同的颜色标记出来了。下面的 SSD 的逻辑块里面占用的页呢，我们也用同样的颜色也标记出来文件所占用的对应页。当我们在操作系统里面呢删掉一个刚刚下载的文件，比方说标记成黄色的 OpenJDK 这样一个 JDK 的安装文件，在操作系统对应的 iNode 里面呢就没有了文件的原信息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SSD 的逻辑块层面其实并不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在逻辑块层面呢 ,OpenJDK 点 ESK 仍然是占用了对应的空间的，对应的物理页呢也是仍然被占用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需要对 SSD 进行垃圾回收操作， OpenJDK 所对应的那些物理页仍然要在这个过程中呢被搬运到其他的 block 里面去。那只有当操作系统在刚才的 iNode 里面呢写入数据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啊，原来这些黄色的页其实都已经没有用了，我们应该把它标记成废弃掉。所以在使用 SSD 的硬盘的情况下，你会发现操作系统对于文件的删除，我们的 SSD 硬盘其实并不知道。这个导致了我们为了磨损均匀，很多时候呢都在搬运很多已经删除了的数据，这样呢就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数据读写和擦除，既消耗了很多时候 SSD 的性能，也缩短了 SSD 的使用寿命。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的操作系统和 SSD 的主控芯片都支持了一个叫做 trim 的命令。这个命令呢可以在文件被删除的时候让操作系统去通知我们的 SSD 硬盘，对应的逻辑块也会标记成已经删除了。那现在的 SSD 硬盘都已经支持了 trim， 而操作系统无论是 Linux、 Windows 还是 macOS 也都已经支持了 trim 命令了。那其实 trim 命令的发明呢反映了使用 SSD 硬盘的一个问题，那就是 SSD 硬盘容易越用越慢。当我们 SSD 硬盘的存储空间用得越来越多，每一次写入新的数据呢，我们可能都没有足够多的空白的空间，我们呢不得不进行垃圾回收，去合并一些块里面的页，然后呢再擦除掉一些页，才能匀出一些空间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应用层或者操作系统层看来，我们可能只是写入了一个 4KB 或者4兆的数据，但是呢通过 FTL 之后，我们可能要去搬运8兆、16兆乃至更多的数据。我们把用实际的闪存写入的数据量去除以系统通过 FTL 写入的数据量，就得到了一个比值，这个比值呢就叫做写入放大。可以想得到，写入放大的值越大，意味着实际的 SSD 性能其实也就越差，它其实呢远远比不上实际 SSD 硬盘标称的指标。而想要解决写入放大问题呢，需要我们在后台进行定时的垃圾回收，在硬盘比较空闲的时候呢，就把搬运数据、擦除数据、留出空白的块的工作呢做完，而不是等实际我要写入数据的时候才进行这样的操作。那讲到这里呢，相信你也已经发现了，要把 SSD 硬盘用好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拿一块 SSD 硬盘替换掉原来的机械硬盘，而在应用层面呢不去考虑任何 SSD 硬盘的特性的话呢，我们多半呢还是没有办法获得想要的性能提升的。不过呢，既然我们清楚了 SSD 硬盘的各种特性，我们呢就可以依据这些特性来设计我们的应用。接下来呢，我就带你一起看一看 RSpike 这个专门针对 SSD 硬盘特性设计的 key value 数据库，也就是键值对数据库，是去怎么利用这些物理特性的。那首先呢， RSpike 去操作 SSD 硬盘没有通过操作系统的文件系统，而是直接操作 SSD 里面的块和页，因为这样呢操作系统里面的文件系统对于我们的 KV 数据库来说其实只多了一个间接层，只会让我们的性能降低，对我们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那第二个呢， RSpike 在读写数据的时候呢做了两个优化，一方面呢在写数据的时候 RSpike 尽可能去写一个比较大的数据块，而不是频繁去写很多小的数据块，这样子呢硬盘就不太容易频繁出现磁盘碎片，而且呢一次性写入一个大的数据块也更容易的去能够利用好我们顺序写入的性能优势。 RSpike 写入的一个数据块呢通常是 128KB 左右，远远比一个页的 4KB 呢要大得多。那在读取数据的时候呢， RSpike 倒是可以去读取512字节这样的小数据，因为 SSD 的随机读取性能很好，那也不像写入数据呢有擦除寿命的问题，而且很多时候呢我们读取的数据是键值对里面的值的数据，这些数据呢要在网络上进行传输，如果一次性必须读出比较大的数据呢会导致我们的带宽不够用。因为 RSpike 是一个对于响应时间要求很高的 14KB 的数据库，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写放大效应呢就会导致写入数据的响应时间大幅度变长，所以呢 RSpike 又做了这样几个动作。一个呢是持续的进行磁盘碎片的整理， RSpike 呢用了所谓的一种叫做高水位的算法，其实这个算法很简单，就是一旦呢我们一个物理块里面的数据碎片超过了整个空间的 50%， 那我们就把这个物理块去搬运压缩，然后进行数据擦除，确保呢我的磁盘里始终有足够多的空间可以写入。第二个呢是 RSpike 给出的最佳时间里呢，为了保障数据库的性能，建议呢你只用到 SSD 硬盘的标定容量的一半，也就是说我们人为的去给 SSD 硬盘预留了 50% 的预留空间，以确保 SSD 硬盘的写放大效应呢尽可能的小，不会去影响数据库的访问性能。而正是因为做了这种种的优化呢，在 NoSQL 数据库刚刚兴起的时候呢， RSpike 的性能呢把 Cassandra、 MongoDB 这些数据库呢远远的甩在身后，和这些数据库之间的性能差距呢有时候会达到一个数量级，甚至有时候会有两个数量级。 这个呢也让 AirSpike 成为了当时高性能 KV 数据库的一个标杆。你可以看看 InfoQ 出的这个 Benchmark， 里面有2013年的时候呢几个 NoSQL 数据库巨大的性能差异。好了，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因为 SSD 硬盘的使用寿命受限于快的擦除次数，所以呢我们需要通过一个磨损均衡的策略来管理 SSD 硬盘的各块的擦除次数。我们通过在逻辑快递址和物理快递址之间呢引入 FTL 这个映射层，使得我们的操作系统呢无需关心物理块的擦写次数，而是由 FTL 里面的软件算法来协调到底每一次写入应该磨损哪一块。那除了磨损均衡之外呢，操作系统和 SSD 硬件的特性还有一个不匹配的地方，那就是操作系统在删除数据的时候呢并没有真的删除物理层面的数据，而只是修改了 iNode 里面的数据。这个伪删除呢使得我们的 SSD 硬盘在逻辑和物理层面都没有意识到有些块其实已经被删除了，导致在垃圾回收的时候呢会浪费很多不必要的读写资源。而 SSD 这个需要进行垃圾回收的特性呢使得我们在写入数据的时候会遇到写放大效应。明明呢我们只是写入了4兆的数据，可是在 SSD 的硬件层面呢实际却是写入了8兆、16兆乃至更多的数据。那针对这些特性呢， AirSpike 这个专门针对 SSD 硬盘特性的 KV 数据库设计了很多优化点，包括了跳过文件系统去只写硬盘，写大块读小块，用高速率算法持续的进行四端碎片整理，以及只使用 SSD 硬盘的一半空间。而这些策略呢使得 AirSpike 的性能在早年间呢远远超过了 Cassandra 以及其他的 NoSQL 数据库。可以看到呢，针对硬件特性设计的软件才能最大化发挥我们的硬件性能。如果呢你想要基于 SSD 硬盘本身的特性来设计开发你的系统，我推荐你去读一读 AirSpike 的这个 PPT。 AirSpike 呢是市面上最优秀的 KV 数据库之一，通过深入的利用了 SSD 本身的硬件特性，最大化的提升了作为一个 KV 数据库的性能。在真正进行系统级软件开发的时候呢，了解硬件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在 SSD 的硬盘价格大幅下降了之后呢， LFS 也就是 Log Structured File System 也就是日志结构的文件系统在业界出现了第二春。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什么是 LFS 以及为什么 LFS 特别适合 SSD 硬盘吗？欢迎呢在留言区分享你了解到的信息和大家一起交流。如果有收获呢，你也可以把这篇文章